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肉子 鱼白天晚上 月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二蛋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雷、 孙奶奶、 姑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饿一顿饱一顿，最受伤的竟然不是胃，那是哪儿呢？这回王大雷可是深有体会了。 哎呀， 怎么了？ 累死我了！这个年底啊，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 那倒是， 尤其是我们这个电视台这样的工作，它需要赶啊，赶这个节目，比如春节的播出啊，不是你，而且你为了休假这几天，你得提前把工作都做好了啊。 对，春节歇一周的假 啊， 你至少得赶出来八九天的工作量。 对呀、啊，所以这提前就忙的。 你几天没睡了吧？ 哎， 你那黑眼圈 啊，是 看你黑脸圈， 脸圈干嘛？眼， 说你脸都黑了。 哎呦，不光那个，我跟你说，忙的我都没空、 哦。不是脸黑，是胡子起来了。 胡子长出来了，没有叫胡子起来了的。你要说我生什么什么痘啊，什么病啊起来了，那听说过，胡子起来了， 胡子长起来了。 以前没注意你有胡子，今天我、 谁说男同志我怎么都没胡子呢？ 哎， 别瞎说， 我真没怎么见过你那么潦草的样子啊。但是你出镜的人，你不刮胡子行吗？ 最近不是改后期了吗？ 不让出镜了。 不是前面那个忙不过来了，有人有前面出镜、年底都有一些著名的、知名的人出镜。 而且呢，您是能者多劳。 哎，对，我 是 帮着忙活后边的事儿、忙不过来。喂， 出来了！ 哎呀，是，知道。哎， 主任吧，听那口风特别像主任。 好的，你还能听出口风来 的？哎呦，你手机里边都消掉了。 催你什么呢？ 我上回那片子还没交呢。 哟，那你干嘛来着？ 忙什么？歇会儿啊！哎呦，忙不过来，做不完。你以为整宿的熬夜，这能扛得住啊？ 你看，已经睡眼惺忪了。我提醒你得按时吃饭啊！ 你是 睡不好，你再吃不好，你请等着吧，你就 没请等什么？我没有心情吃。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我这时候就爱喝点什么，吃是真吃不下去，要喝点甜的呀，还能够带来幸福愉悦的感情啊！这不是现在说 的愉悦的感情， 就给感觉、那个现在不是说都市人都靠那个奶茶治愈吗？ 那怎么着？你要个奶茶？ 好，我现在顿顿天都得有这个。 那只这个呀？ 还要点不是？还有那咖啡？ 就光靠喝呀、喝完了就 喝了。我跟你说，这喝完了之后，你这精神就，尤其喝那个黑咖啡，喝完之后腾腾的精神就来了，你知道吗？ 是、 就能盯得住。 但是饿不饿？里面也没什么碳水化合物。 干啥？ 加个芋泥。 咖啡里加芋泥？ 弄一波波，你好歹也当饭吃啊。 对，你嚼点那个跟个那个小球，嘎吱嘎吱嚼，腮帮子都肌肉了。 不，人那吃多了，我跟你说，那难受，这肠子里堵得慌。 就喝就行了， 喝就特别痛快，你知道吗？有愉悦的感情，有愉悦的感觉， 感情又来了。 感觉 你多么渴望感情啊！这是 是不是好几天没跟洋洋联系了？ 是渴望一份真感情啊！这会儿顾不上他了， 顾不上了 啊！这会儿就是先是工作，吃什么呀？现在送到嘴边，哎呀，不想吃了。 那可能是没睡好，没睡好的人就不太想吃。 而且你可能久坐，那胃口啊就老那么窝着，它就不开化了。 是啊，它后期就是这样，一坐6个钟头不动换。 那你早餐吃了吗？ 哎呦，早餐睡一觉，我说那会儿能睡一会儿，抓会儿功夫，赶紧。 夜宵横吃了吧？ 眯的，哎呦，夜宵啊，夜宵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 我看你吃了，昨儿你不是买的那串吗？ 是，有不就是有时候吃。你昨儿正赶上我那天了，哎呦，正好当时确实想吃了，呱唧呱唧呱唧，我还真没少吃，30多串。 是，你本来就爱吃油的。 我跟你说，这油的东西能让人这个身体精神 产生感情，产生快乐。 快的感情。 怎么老是产生感情？ 你都说两回了， 我这回说让人精神振奋。 哦， 你知道这个肉啊，影响这个脑子的活动力。 嗯 嗯，吃肉这个脑子吱吱吱能转。 你吃的是什么肉啊？我听说苍蝇再小也是肉，是不是用你身上了？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吃完之后我就有动力了，知道吗？ 嗯， 尤其是那个串，你这夜吃烤串多香啊！哎呦，咔哧咔哧咔哧，来俩大腰子。 哎，对了，你那快件记没记啊？ 啊，还有什么快件我都忘了。 就是你有一个快件，然后你说放在这儿临时。 哎呦哎呦，哎呦，我记我都忘了，早应该，哎，我赶紧赶紧。 好像都有味儿了。 那俩腰子是不是没吃了啊？ 小花，那你吃说那快件一定不是我的。 你记什么呀？ 我记什么肯定有不了味儿， 不是，是不是那里边那香水洒了？ 是有香香的味儿， 那还差不多。你说清楚了， 哎，是有味儿，我没说错呀。 那你说香味儿、香气儿，那怎么叫有味儿了？你那么说 啊？得得得，我下回注意。 哎呦， 嗯，谁手机刚才没电了？报警了？ 哎，我的，嘟嘟嘟，你这刚嚷嚷完一下就给我震没电了。 赶紧充点电吧，一会儿还找着你找你。 你那快充借我使。坚持不了多会儿就来工作呢。 对对，给你。 哎呦， 哎喂，我接电话。哦哦，找王大伟啊。行行，我跟他说一声。 怎么打你那儿去了？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哎呦，那也不能往你那儿转移。 说通知你们家交那物业费。 我以为是通知你们家领人家呢。 你是不是个骗子？ 怎么了？ 你要不就是诈骗电话了？ 怎么了？ 通知我们家交物业费。 哦。 怎么也打不到你的手机上。 你妈打来的。 你这么你就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吗？让我老误会 啊！我又没说清楚啊！ 王奶奶，小花他妈来电话了，让你去交物业费，还有停车费。 哎呦，你别逗我了！哎呦， 我妈着急了，说那个停车费要再不交的话，你那车进不了 场。就不是你这儿子了， 就不是你那车了。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呦，那赶紧交去，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 太太没办法，你妈在你爷儿家住呢。 为这点停车费，老太太下这么大本儿、啊？ 没，串亲戚去，串亲戚去。 哦 天气好，你知道吧？ 海南、 哦、 这日子口肯定是天气好。 这样你妈在还能给你做口饭吃，早餐买好了放你枕头边， 那做好了不行， 午餐做好了给你揣小书包里， 然后晚餐是把小书包里的给你倒在枕头边、啊、 就说老人家在的话还能管管你。你瞧你这两天， 嘿， 这不没人管了吗？哎呦，你别说这两天啊，折腾的我可能有点这浑身都不得劲，你知道吧？ 太忙了 啊，这个你听这里边肚子里老咕噜咕噜咕噜、 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四脚朝天的感觉 啊。 一件事， 我肚子里咕噜咕噜，你告诉我四脚朝天、这是这一个感觉吗、 你肚子里咕噜咕噜啊？ 啊， 这叫长鸣 警钟。 不是 饿了是不是？我这还有俩饼干，你垫垫。 我不想吃东西，你说这怎么是不是里边 不你这 有气里边 哦， 浑身呼噜就走。 那我先走了，算了，回头再聊啊。 什么回头再聊？ 你是不是有气啊？ 不是，我怕你出不了这口气，完了拿我们出气。 或者说你这儿出来，你那儿出气。 小花，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小花。 要不你喝点热的，我给你泡点什么东西。 你给我来点。 泡个什么面？ 泡个面，也行吧，快点。 也面还让小柱吃了，刚才那个汤泡饭行吗？ 你呀，赶紧的，要不是汤泡饭我也没了。谁嘴快给吃了吧？ 啊！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能 行行行， 能不能吃？ 多吃啊！我这一听，这喂狗都不见得要。 挺好的，就这饭有点硬，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这多硬啊！ 尝尝 生的， 那倒不至于啊。 光是饭这么生的硬，生硬，我不吃了。 这是汤， 不吃了，我还是喝点水吧。 我这儿有茶鸡蛋，你吃吗？ 吃。 那你是想先吃鸡蛋，还是想先喝茶？ 这是两样东西啊！ 啊，他说连宗了， 刚泡的还没有进味儿呢，所以 行，咱别逗了，行吗？ 不，真不是跟你逗，就是想办法让你填饱肚子。 我不吃了，我赶紧该干活去了。我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哎呦，喂！ 哎，咱们那个道具出现问题了呀！ 哎呦，什么问题啊？ 就是拿的这批眼 啊， 本来说是刀跟人剪了呀， 这是本质性的问题呀、啊。一面改两面了， 没法唱了这出。 这 不能买了把刀换把剑啊，是吧？ 是，我知道。 买了把刀换把剑。 哎，行了，你别跟我说了，我知道了。 原材不是卖了宝剑换把刀吗？ 就是拿错了，还得换回宝剑去。喂， 哎，我刚才说错了，是卖了剑换把刀。 哎，我知道，你别给我提这词。你干活认真点不好吗？你说我就是遇上这人，哎。 王老师， 哎， 咱们请的嘉宾临时有点事儿， 什么 来不了了？ 哎呦，怎么刚说呀？哎呀， 他是本来说飞北京今天，结果呢，没想到啊，延迟了，赶不上这场路。 那怎么办呀？赶紧想办法吧，那棚都定了。 对对对，你想想办法呀。 我想， 啊，行行行，我想办法吧。哎呀，赶紧打电话吧。 哎，这鸡蛋你吃不吃啊？我放这儿啊。 不吃了，不吃了，大伙你替我这嗝。 不吃饱了？ 不是去，我气饱了。哎呦，不行，我这胀气上来了。哎呦，我这一着急上火就有气儿，不吃了，顶住了。喂， 喂，大雷。 哎，谁呀、啊？ 你骂我？ 哎，您说。 我呀，忽然想起一什么事儿呢？ 你赶紧说。 我这腌了一坛子咸菜呀，然后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呀，忘了跟你交代一声。 您甭交代，我知道了，行了啊。 哎，差不多了， 没事， 不能再腌 了。好了，知道了。 再腌呐，那水就没了坛子了。腌的白菜，给你盛一碟子。 哎，你说说，有用的没用的都赶在一块儿，急也把我急死。 你想帮你忙都帮不上。 现在我的脑子里就没有腌咸菜，全是嘉宾怎么办？还有那剑的问题。 哦，对对对， 还有那宝剑的问题。 小猪，你光看着乐，你也想想办法。 我这他的事儿我哪懂啊？他那个，你要是你找一个有保健的嘉宾怎么样？ 二合一，哎，是个办法。 你们俩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我出去我也找。 别跟着我乱。 你看我家里有保健。 行行行行行，你们家的保健 我给你当一期嘉宾怎么样？ 不行，我怕你都给我搅和了。哎呦，急死我了！哎呦，我这哎呦哎呦难受，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我这胃疼，哎呦， 什么具体点、啊、这儿疼吗？ 哎，小花， 这儿疼吗？ 他胃疼的还要怎么具体啊？ 我给排除一下啊，这万一不是胃呢？ 你啊， 就这儿，就是胸骨下边。 犯酸吗？犯酸吗？ 肚子没酸就是疼，哎呦。 喘的慌吗？ 你看我现在喘吗？ 憋气吗？ 我有点，有一点啊、嗯。 上腹不疼吗？ 上、啊，哎呀你。你就这一片吧，我说不清楚了。 就你这诊治的办法呀，是搁谁也受不了。你那刚才那鸡蛋，你让他吃了啊？ 给他了，他没要啊。 然后呢，你吃了？ 啊、 嗯。 嘴真快， 不能糟践东西啊。 交友不慎，认识你们俩人，我这难受，你们还给我起哄。 这么着吧，小柱，你还是开车给他送医院吧。我觉得这可能呀，是这儿疼是吧？ 啊。 哎呀， 怎么了？ 你是倒吸一口凉气，怪吓人的。 仿佛你知道似的， 你现在鸡一对保一对啊，我是怕你啊肝脏脂肪变性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 你能说这我听得懂的吗？什么叫肝脏脂肪变性？ 就说你是一男人，但是你长了一女人的肝。 不是不是， 哎呦，你别吓唬他了。 我是怕他什么呀？他老不好好吃饭呢，胃黏膜你知道吧？ 啊， 就胃内壁的一层很薄的、很脆弱的黏膜。 黏膜。 行了，不要讨论了。 就是一屏障。 胃黏膜我不知道，这胃成膜。 老不吃的话，黏膜它不粘了。 哟， 黏膜这受到破坏了，就是胃酸的对胃进行、消化。 小花，你还有空演这动画片呢？ 反正我还听说啊， 你听谁说？你先别感慨行吧。 那天我胡同里听说的。咱陈医生说的，中青年胃癌发病率增长迅速，说近五年来19到35岁的年轻人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翻了一番儿。 哎呦， 多吓人啊！ 你 是睡眠怎么样？ 我胃疼，你还关心我睡眠呢？ 不是，这个胃什么跟睡眠有关系？ 我睡眠不好， 不好，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 哎、 喜欢吃烧烤、高盐、辛辣的 啊。 伤膜，伤 伤膜， 伤黏膜啊，伤黏膜，然后胃炎、胃溃疡，完了就，唉， 我至于不至于啊？ 辣着了是怎么着？ 你别吓我啊！ 我觉着，要不咱们挂个急诊吧？ 嗯， 走走走走。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看完了踏实了， 没问题，我放心了。大夫说我都那个肝啊，那个肠子啊，都候着嘞。 哦嚯，还是请的外地的专家， 不是。 贵点来的吧， 有那个小品、 啊、 那个小品蔡明演那个不就说这个吗？都我这里边都正常没问题，让我不用担心，就是得按时吃饭。我跟你说，半斤包子下肚子这时候舒服多了。 还是吃点热的好吧。 当然 你之前吃那什么叫的外卖的那种烧烤到你这儿都凉了。 是的，凑合能吃就行了。 那奶茶到你这儿都凉了。 我要加冰的 烤腰子到你这儿都凉了， 还有点温度。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那节目你该做做， 哎， 不该做别做。 你说的清楚，不该做好像把我开除了。有一活你认为现在容易吗？ 不是，我说这个这能早做的早做。 你说手术是说活儿、啊、 工作也别拖拉，别有拖延症。 对，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是不是？ 可见我这身体还是倍儿棒。我跟你说，现在大家伙都这么工作，你看我还扛得住，没问题。 医生，你怎么说你的？ 医生说就是目前还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但是你得小心，得注意。 对，就是你按时吃。 你再来这么七八回，你试试。 你比大夫话还多呢。你听听人家大夫怎么说的，怎么嘱咐的。 大夫不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吗？你不能老这样。 是啊， 年节呢这块是挺忙的，感同身受。要不是因为我上次也是太忙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我现在可能还跟大磊一样。 哎，你什么问题？ 我那不是我也是忙嘛。 啊， 你想，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咱们仨里就我发展的最好。 哎呦呦呦！ 你是不是用这句提神醒脑呢？ 我当然是不是创业了？ 上这么多年一直就这句。 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跑，该吃饭的点儿，那周围也没有饭馆，马上的这事儿还挺着急的，你就得干完了再吃吧，你就忍着。 而且错过饭点都不想吃了。 对呀，空着饿着。完了，到晚上夜宵的时候我多吃点，关键是这么吃就不规律啊。 肯定的。 而且我还有时候在酒桌上还是多少喝点，那我又不会喝。 你还非要喝，你显着你的豪爽。 那不是好谈事儿吗？ 哎呦， 虽然说人家不为难我，但是我得为难他。 就是你干多少，人家也得干多少，对吧？ 后来我也是，这胃啊，就抽着疼。 哎呦， 那你是什么问题啊？你当时不早说。 我呢就有一什么毛病呢？一天到晚啊，肚子咕咕叫。 这就是整天整天的挨饿呀、 啊。就说你太能吃就完了，小伙儿。 所以呢，谈着谈着事儿， 就跟人顾着， 发着发着言， 好就来了， 抱着抱着告。 人说坐着坐着报告，没有抱着抱着告。 一般都是抱着狗。 小花啊，你创业必定得失败，就冲你这不会说话这劲头。 哎，我现在就很注意我这个胃肠冥想啊。 对，没事老冥想，从那边一闭眼就冥想。 哎，你不管怎么说，冥想对肠胃也是有帮助的。你要放空，要放松，有这样的时间段，让整个身体让它循环起来 啊， 顺畅起来， 好， 这你身体就好了。 明白了。 那小兔还没说呢，那阵儿一看我创业了， 嗯， 可着急了。 哎呀， 我也创吧。 我创什么啊？我是闯祸， 夜里出去创去。 好家伙， 好拉一个活儿，拉一个活儿。 他更没有点了。 对，而去哪儿人都有，而且有时候一好了，一活接一活。 小兔指着自己年轻，我年轻扛饿。 哎， 眼见小花那挺成功的，我能泄劲吗？ 你怎么成功了？ 你应该说他怎么就不泄劲呢？ 哎呀，我没问对点儿啊。 咱一天吃一顿饭就行，我这人瘦， 对， 我这人基础代谢也不错，循环也好。 嗯， 我就可着那什么方便面小零食，我就带着吃呗。 实际上就他饿得快， 而且就这种饮食是最不健康最影响身体的。 没错，小柱当时就有这么一种现象 啊 我看起来挺奇怪的，叫做饿脾气。 饿脾气？ 对，就是一饿上脾气。 哦，明白了，就火大。 火大， 好刺的乘客。 无名之火， 好腾腾就上来了。不拉了。 哟， 我不拉了，下去吧。 对，说两句急了。 你凭什么说我？ 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呢。哎，您到北京爱吃糖炒栗子呀？ 嘿，糖炒栗子啊？ 糖炒栗子怎么了？爱吃？ 有什么可吃的？你看我这些年，我吃过糖炒栗子吗？ 哎呀， 就是因为饿而易怒了 啊， 还有晕。 你就是说 炒完了立马绑。 对，你就说你这些年看我吃糖炒栗子，烫， 那还没法投诉你 啊。不知道你跟谁？ 我一人那抽风呢， 赶紧下车那位。 看着你挺可怜的，都躺那了，我还投诉他吗？要不算了。到了你不下去， 快让我下车。 到哪儿了？ 和平里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可以转化成一种叫做葡萄糖的糖类。 嗯， 这种营养物质就进入血液，分布到大脑和各个器官，你就感觉到有精神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吃饭啊，血糖浓度开始下降。如果血糖浓度太低，那么你大脑会以为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大脑一想，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吃，这生气啊？ 对， 就给你发电波了啊。 啊， 我吃饭， 滋滋滋， 我吃糖炒栗子， 滋滋滋， 哎，都是这一个声，怎么 和平门吃烤鸭， 哎，滋滋滋。 小猪、大雷、小花的表现呢，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工作繁忙，睡眠严重不足，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平时呢又爱吃熏烤的、高盐的、辛辣的食物，其实这些啊都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功能，损伤胃黏膜，进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我们今儿要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提醒大家，平时工作再忙，千万也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规律。 其实饿脾气就是一种生存机制，咱们老祖先们啊，总不能是一边饿得发抖一边坐等食物送到嘴边，总得干点什么事儿，不至于饿死，所以啊才可能出现这种饿脾气的反应。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啊，这当然是从我们街坊陈医生那儿学到的一些知识。说为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咕叫？其实咕咕叫呢是胃肠鸣音，由于消化道蠕动造成的。人吃进胃里的食物消化完以后呢，胃就变得空空的，但是胃中的胃液仍然会继续分泌。正常的肠胃里不但有胃液和肠液，还有一些气体。某些情况下，如果饥饿的时候，胃肠的蠕动便会增强，胃中的这些液体啊、气体啊，在消化道壁剧烈收缩的情况下，就会被挤捏、揉压、东跑西窜。所以呢，您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比方一下，说洗衣服的时候，衣服中如果包着一定量的空气，在水里一揉一搓，也会发出咕咕的声响。到这个时候，您可该进食，就得吃点什么了啊。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胆囊，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它也属于消化系统的一份子。胆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储存胆汁，胆汁就是一种消化液。其实啊，平时咱们最在意的就是这吃的那个脂肪，哎，它就是靠那个胆汁给乳化的，然后呢再靠这个脂肪酶呢来消化。平时您要是喜欢静，很少运动啊，或者运动体力劳动力呢消耗的也少，长期下来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胆汁排空延迟，容易造成胆汁淤积，胆固醇急惊稀疏，就容易患上胆儿结石。 胆儿结石 把那小胆儿吓得就更小了。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创业失败了。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谊，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李、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重播下午4点到5点，凌晨2点到3点，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上半时段的娱乐72变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底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72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

听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交卷，要问什么接新款，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底叶鹏英明上台鞠躬。 Showtime。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 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街坊里有这么一位高管，经常累得在车库里就睡着了。今天啊，小花、小柱还有老叶在酒吧里啊，就聊起来现代人的疲乏是怎么样的状态。怎么样的状态？就是累，睡不醒，起不来。 是什么呀？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起的时候呢起不来。 就是说晚睡拖延和起床困难， 对， 相伴相生。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想睡。 什么？ 这就睡着了？ 行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哎呀，我们说呀，中午吃什么的事儿。 哪有包子？哎，不是这困啊，这是确实是。 你困倒是我经常看见你困。 对。 这你 是个困难户。 那老叶，你说你要是如果去哪儿都带一个床垫，这是不是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这是人生， 是你的畅想吗？ 我天天的我背一床垫。 我也是听旁边胡同的他们传过来的话啊，说有这么一位到北京旅游的男子，非常奇葩，走哪儿啊都带个床垫，困了就躺，躺了就拍，拍了照片一上传，哗， 这说明这人宅铺。 哎， 不是自己的床啊，睡 不 踏实。 哎， 只要是自己的床，别管在哪儿，睡得香极了。 那你就把床垫放在酒店里好不好？为什么要背着呢？ 他就喜欢随遇而安。 他可能还有这个纺织物迷恋症。 他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因为太爱睡觉了，干脆背个床垫睡遍各个景点。今儿去天坛， 睡会儿。 我睡故宫，我睡北海，睡景山。 你考虑过景山的感受没有？啊，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对， 天天背一床垫，哎呦， 就躺那儿。你别以为他就背着，完靠一下拍点好看的，不是，就平躺，眼一闭， 一睁。 哎， 这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些年轻人可能凑一波网络的热闹。 这叫什么呀？这有可能啊，这个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还有点搞怪的 作秀啊， 作秀就为了要这 噱头。 你看有时候，你看就有看人直播嘛，就直播睡觉的。 你说这睡得好吗呢？ 睡的也打呼噜，哎，但是他就是他比较博眼球。 我就想谁会看这样的视频，花半天时间。 哎，他就绝对有人看。 哦， 你看，要不然我今儿那么困呢？ 看人家睡觉，给自己就 熬成这样， 看精神了。 哎呦， 哎， 我估计啊，这小伙可能是觉得太忙太累了，表达一种想法就是，你看现在人忙不忙，累不累吧？ 你看这个东西，这其实跟人家开着房车遍地走的道理是一样的。 嗯， 哎，只不过就是没房车。没顶子。 哎，老叶， 嗯， 那你要是如果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有啊， 怎么 抱一个带绒毛的玩具 聊天？ 对， 把绒毛玩具给聊的 脱毛了。反正我知道王大磊晚上睡觉听什么，必须听人家吃面条吞着面条的声音。 这个热热的油倒上花生米，倒上炸鱼， 滋啦！ 哎，听这声音， 是全是做饭的，什么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炒菜 熟了之后那个 炸鱼， 敲那锅边当当当，哎，来这声音，你看这结账了，腾腾就给吓醒了， 到底了那会儿， 哎呀，入睡快啊， 哎，刚炒俩菜啊，汤还没做呢，都是大菜。他就是听一个能够让他安心的那么一个 让他安详的声音， 哎呦， 哎，你说的还挺准确的， 哎呀， 这个可能梦里是真实的一种反应吧。你一说这安详的音乐我就想起了，因为最近史上最强的催眠神曲纯音乐我最近听到了啊。 你听了？那你睡了吗？ 一听就想睡，全程8分钟，传说是从来没有人躺在床上清醒的把它听完。 那说明你这行啊。 哎，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哎，行，尝试一下。 来啊， 你觉得怎么样？才几分钟啊，真不争气。 哎，这东西要换成让王大磊听，你说他睡得着吗？ 睡得着啊，王大磊 天天听炸鱼炸花生米， 过于安宁了， 他过于舒缓了。王大磊就有单独的一个版本， 炒菜音效吧，你要给王大磊放。 那王大磊不会做梦梦见自己下油锅吧？ 不会不会不会，做梦梦捞不起来，管你往里边放肉啊，他捞不起来。 小猪晚上睡觉的不成问题，但是关键他不睡，他晚上还玩啊。 他白天他睡得多呀。 对呀，白天 为什么晚上玩？为什么人很多人就觉着晚上安静的时候工作效率高，所以我也就集中那段时间玩，白天好好休息。 那人家是工作，你是玩啊？ 玩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谁说的呀？ 我说 什么工作呀？我看见你一次。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里又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半夜 看店， 看见了。 对啊，他看店。我那天啊，手机落在店里了，我回来取。我一瞅，还没睡呢，小猪，几点了？ 你不让他夜里给你看店吗？ 我们的看店就是，您可以挺在床上，然后呢， 我还得挺在床上。 有情况你就赶紧起来，没情况您就挺 挺实着。 我就问他怎么还没睡啊？ 我说我想葛玲呢。 看一点微信，一会儿就睡了。收拾收拾东西啊，一个小时过去了，怎么还没睡啊你？嗨，刷一会儿，最近不是打折吗？ 哦， 我说你都买什么了？你又没钱？ 你都打直给？ 哦，没钱就不能看看吗？1700万人深夜逛店，可能都不下单，没准就1700万之一才下一个单。我逛逛怎么了？ 对呀。 哎，我说你还有理了，啊，但是你这理也对。我也经常逛了不买， 是。 哎，你让让我看看你逛什么呢？ 你别看，你看你能掌握很多信息。 你不是买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哎，我倒挺好奇了。 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怪。 我倒挺好奇。 老爷，来来来， 他到底买什么奇奇怪的东西？ 我买东西你就没买过？ 我先看看吧。 来，快来。 我看。 哎，你看这个懒人神器，想要增高鼻梁吗？你需要一款夹鼻神器，塞在鼻子里头还能预防鼻炎。鼻子眼给封上啊，然后有俩桥搭在这个鼻梁这儿，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滴了吧。 小花，要不是你看我这个手机，你都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个夹鼻子的这么个神器。 你还有鼻炎呢？ 哎，等会儿，小花，你为什么拿自己手机又下单这个了？ 他说增高鼻夹就是可以增高鼻梁，我鼻子当然不矮了，这个事儿无可争议。但是呢，那这是买了送人呗。 恶心恶心恶心恶心！ 你是你这话说你就。我看还有什么吸引的东西，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哦，你说我买这个，哦，这个你用不上，你还看吗？算了吧，别浪费时间看 它了。别！我看，这什么呀？这是？ 哎，表情管理的一个东西，不是灯泡，这叫微笑抚平法令纹锻炼器。 微笑抚平法令纹锻炼器 啊，哦！你算了，别懂那么多。 这是什么呀？这我松紧带。 不是松紧带，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老笑老笑，法令纹是不是就深了？你戴上这么一个东西，你吹气儿，你这鼓起来，法令纹是不是就浅了？所以他就训练你老吹着气儿啊， 就是鼓着嘴的笑。 哎，对了，天天漱口。 那这是什么呀？ 哎，不 是 看他的吗？怎么又看我的了？ 不是，就你这刚才那是 哎，这 什么呀？ 紧致微型脸， 这个的是瘦脸的， 你呢虽然已经是微型脸 哦，其实也是送人的， 他得把自己的脸得勒得很危险了，还张嘴闭嘴送人，送谁呀、啊、不就送自己吗？你现在已经说话语无伦次了，一定是给自己买的。 这 哎，可别学鸟叫唤呀、 啊、瘦脸产品嘛，每个女生都有，你以为他们都没有啊？洋洋那好几套呢，有些东西我都不爱用。 干嘛呢？这晾鱼片呢， 上行呢， 我都不爱用他那个，太矫情过分。 哎呦，看出这个姐妹深情来了，这已经。哎呀， 小柱你这什么呀？先说你的。 这不有个什么支架吗？我买一个。 小柱，你是最近手脚发麻，或者是这个胸口发痛，是不会动了，是怎么了？还得要这样拿一个架儿，好自己。 这不叫省得举着那本书吗？但是这东西一点都不好使，老得翻页。 我明白了，还得倒上去。 对呀、 啊。把手掏上去。 对呀、 啊。然后翻书。 瞎花钱，整个是。 应该给你买那个勒脸的绷带是吧？ 嗯，花瞎钱。 哎，老爷，你就没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我当然了，我这人我。 老爷买那个什么，那个拖鞋，擦地的拖鞋。 哦，对对对，过年的时候买的那双。 哎，让他们家那狗当窝了。 没 错、哎，那拖鞋可太可乐了，鞋底是毛，而且就是跟墩布一样的那种细毛。哎、 我跟你说，这咱买的东西正经都实用。 实用什么呀？ 能吃啊？ 实用。嗯，粗溜。 哎，对了， 你那段时间穿了这拖鞋以后啊，就不好好走路了，也不好好说话了。 粗溜 的拖鞋。 不是，我跟你说，这拖鞋就挺好。 那还是实用啊。问一个稍微隐私一点的问题：洗澡的时候你们听歌吗？ 不听，听不见。 这哗声太大。 哦，那你们不如王大脸。 嗯。 王磊现在买了一个 LED 灯光喷头。 什么叫灯光喷头？ 那就 LED 嘛，是吧？ 哦，那水让那光一照就变色。 哎，对对对对对、 啊、就以为自己拿彩虹洗澡呢， 是 这意思？ 对、哎，是这个感觉。负离子发光花洒，智能温控淋浴室，洗澡七彩灯，彩虹 LED。 我说这个王大雷买这些东西，这个名称都这么简短吗？啊？ 因为王大雷呢，他洗澡没音乐活不了。 哎， 那我想问问你们，这个洗澡的时候你们唱歌吗？ 不习惯。 跳舞吗？ 跳舞。这不跳舞还容易滑着呢。 洗澡跳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你说你那次看见王大磊洗澡的时候放的什么音乐吧？ 是怎么回事吧？ 我是问过王大磊，你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样东西？ 这个王大磊通过洗澡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设施，有光啊，有音乐什么的，他找演播室的感觉。 哦。 他上得了台吗？在这儿，哎，没人打扰他了，也很私密的空间，该怎么扭，该怎么唱。 好似是打开了六号演播室的那个 大门，哎，进去了演播厅，那个彩球灯， 然后呢，这水来热的。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玩一下， 哇，这水都下来了，拿这水蒸气就当那干冰了。 嘿， 我的热情， 这怎么回事、啊？ 热水烫着了。 高兴的时候，什么巴拉巴拉小魔仙呀、啊，在里边又唱又跳，可俏皮了。说呀，有一天洗澡的时候，音乐突然停了，王大磊正打着那沫子，啪啪啪啪在搓呢。 这是搓脑袋，那是扇嘴巴呢， 啪啪的。 嗯， 这是满脸都是沫子。这时候，音乐停了， 停了吧。 最喜欢的巴拉巴拉小魔仙不唱了。 然后呢，他就不洗了。 王大磊僵住了，想， 三分钟之后就感冒了。 出去呢，我看不清楚，这辣眼睛。没音乐吧，我又洗不下去。 自己唱了。后尾巴捂住我。 这是扒了扒小魔仙呀，还是扒了扒许愿招啊？ 所以后来王大磊才买的负离子发光花洒智能温控洗澡七彩灯。 那还听小魔仙吗？ 听啊，太阳，照得我们。 哦，用上浴霸了。 王大磊在洗澡方面，我可以说是煞费的苦心 啊。我也可以说，王大磊洗澡方面，您是研究的最透的。 因为他买东西经常让我帮他接收，我一看， 你就给拆了。 我这也问他了，我说拆不拆？这我要卖垃圾了，拆不拆？我拆了，盒给你了。我打开一看，搓背板。 搓背板 就没明白什么叫搓背板。 哦，那我就知道了，就是道理像差不多，就是把搓背板在钉墙上，然后它像那个狗熊蹭树似的。 哎、 啊，后来我就问王大磊了，这什么用啊？这怎么用啊？说这东西特别好用，才19块多。你把这个板呢放在这儿，贴上了吗？好，贴紧了。现在我来。 有苍蝇啊！ 还说让我给你们介绍，并且说了这是李佳琦亲自试用的 搓背板， 搓澡神器。 我觉着王大磊试用那个不是李佳琦推亲自试用的，是李佳存亲自试用的。 这个半夜不睡觉啊，经常去扫货，这个经历真是人人都有， 全是奇葩的货物，是不是？ 简直是这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你不跟洋洋说说，让洋洋管管他吗？ 洋洋那天说的时候还生气了呢。 哟， 说 没给他买， 正因为给他买了才生气呢。 买礼物还生气？ 要我也不要。 买什么了？ 一个 SPF 50防晒霜比不上的无死角防晒面罩。 那不挺好的吗？怕你们晒黑了，给你们买防晒面罩。 听着是挺好的， 嗯， 而且呢，拿过去给洋洋说了，比面膜还好用 啊。 护肤 干嘛？我是啐洋洋一口啊！ 追剧两不误，您来试试。 好嘛， 二话不说啊，先朝洋洋面门就去了啊。防护套砰就给扣上了， 这是防护套，这是血滴子，我这太吓人了， 往面门都去了。 你试试， 黑乎乎打来一物， 嘿，要不是洋洋这个动作快啊，就套上了。 看大磊动作更快，而且动作还猛， 还是套上了。 这个罩呢，露一个头发发线， 嗯， 下面呢挡到了胸前， 对， 抠俩眼睛洞， 哎， 你能看见东西， 有嘴。 对， 王大磊给洋洋套上面罩之后，王大磊说一句话：我怎么感觉你像那《西游记》里边的鲤鱼精啊？ 还像那个奔波 霸 霸波的奔， 嗯， 还有点像银角大王和金角大王。 行，洋洋已经生气，行了，你把这点妖精都说出来了。 哎，小猪，你今天下单买的什么？我看看，你反正也不睡觉了是吧？都不睡了，咱就 看。我告诉你，我买这东西都非常的实用，尤其赶上下雨坏天，就这东西，嘿。雨伞， 没什么新鲜的， 没什么新鲜的，我这不用打的雨伞， 没明白， 就像贝贝家似的，背着这雨伞，两只手腾出来，您是拎包，您是尤其爱钓鱼 啊，标旗似的插后边， 对， 那买斗笠不行吗？ 斗笠小啊，你说那个斗笠是另外一款产品，可以扣脑袋上。 我跟你说，这斗笠它不能收，雨伞它不能折叠嘛。 平常没用的时候就收起来。 哎，对了， 哦，就背后就跟插靠旗子似的。 哎，对了， 哎，插一伞， 嗯， 上边的这个面积还挺大。 嘿， 对， 哦， 这是一个单身伞啊。 哦，你要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你看咱这个伞， 你这伞， 加大伞面，伞下直径1.5米， 能装6个人， 相当于普通伞的1.5到2倍。轻松容纳4到5个人。 那你 这是专业打伞的， 打将起来，8个8个挤挤也行啊。你们站劲太大，往外点， 还往外点，往里都得烧着雨再往外站。 半夜刷宝淘的奇葩物品当中， 嗯， 也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睡不着，或者越看越兴奋，越兴奋越睡不着了。我估计啊，为什么老半夜去刷这些，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太累，你没有什么时间松弛下来，只有到晚上上床的那一刻，你才真正感觉到是属于自己的休息时光。那什么轻松就干什么呗。哎呀，可以说这些商家真是绞尽脑汁的助你一步登天啊。各位街坊，半夜不睡觉，您是不是也因为是刷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加了购物车呢？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金生医生。本期话题：打完疫苗之后的不适症状都是由疫苗引起的吗？ 哎呦， 王大磊， 嗯， 就算是你爸你妈不要你了，你也不能在酒吧这儿坐在这儿哎呦哎呦40多分钟了。 啊，不要你了， 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什么， 那就你爸你妈不要小猪了哈，我也理解。 哎呀，你们没看我都懒得理你们吗？ 怎么了？ 我现在呀，浑身难受，这别扭，这是因为打完流感疫苗，我现在这有这引起的作用，你知道吧？这不适应了，我这现在你看浑身别扭，酸疼，难受， 哦，你 累。 最大的反应就是累，然后浑身别扭， 乏得慌。可能我觉得我稍微有点，你看我摸我脖子，温度有点高，是不是？可能是引起我这个症状了。 会不会是更年期？ 小花，你更年期也不能提前到这种岁数吧？ 不是， 但是他说的这个，我现在有种什么感觉，就是口干，然后 呢，舌燥，那是你话多了，你知道吗？小花，你把嘴闭上，好好 小事， 闷得慌， 我 闷， 你这种就更年期， 对吧？对吧？ 更年期， 张大夫您快来吧，我们这儿2更了。 我这也听了你们这个议论半天了。 是 那这其实你们问的问题呢，就争的问题啊， 嗯， 就是打完疫苗以后所出现的这个不舒服，出现的各种症状， 都是 大家都怀疑是不是由疫苗来引起。 对，闹的， 是不是讨论这个事儿啊？ 是 啊。好了，那我告诉大家，咱们不能主观的来判定是不是他引起的。目前为止， 嗯， 可能啊，有很多人都认为打完疫苗以后啊，它会出现的各种不适，那比如说这个全身的乏力呀、 啊，对啊，对对， 恶心呕吐啊、老是想睡觉， 对， 啊，局部呢打针的这局部、啊、还出现红肿啊， 那倒没有， 这个疼痛等等，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各种不适都是由于接种疫苗导致的，这种说法 啊、 其实是不完全的。那我们看出现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它引起的呢？比如说你在接种以后发生的任何怀疑以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 啊， 或者事件，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讲呢，我们把它称为疑似预防接种的异常反应，我们那行人管它叫 AFI， 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把它叫做不良反应。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这里边定义的也只是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 哦、有可能， 哎，但是呢并非真正有关。实际上呢，我们说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呢， 嗯， 它不一定和疫苗接种本身有关，还可能以心理因素或是以一些其他的疾病偶合发病导致的。 哦， 那你比如说我们非常常见的， 嗯， 上呼吸道感染、 嗯、 我们老百姓说的感冒了， 嗯， 哎，这个怎么解释呢？ 嗯， 也就是说我今天打完疫苗了，哎，明天我正好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了，就我感冒了，那你也能这个全都怪在疫苗上吗？我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就把它判定为偶合现象。 嗯， 啊，所以这个不能归在一个这个疫苗的身上、 嗯、 那么所以说呢，假如是因为接种疫苗以后啊，身体很快的感到哎呦不舒服，我们就给判定是疫苗接种导致的问题，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 是， 那么它是不客观的啊，我们说甚至是错误的。 那怎么办？怎么才能鉴定是不是打完疫苗以后的不适 啊？有正确的做法啊。 啊，怎么做？您说。 那比如说你在接种以后 啊 出现的所有的这个不适啊，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怎么样报告、 就是、 到医院呢、 啊、 你去就诊，而症状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那么需要什么呢？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和诊断，甚至呢医学鉴定以后，你才能够进行判断，绝不能主观的臆断。 但是我现在呢脱掉一个毛衣以后啊，我现在也不觉得胸闷了，我也不觉得发汗了。 所以说你那就是更年期， 我这 才是真的不良反应。 你这太不良了，我觉得。 哎呦，你是不良少年。王大美， 你这心理问题是不是？ 他是怎么的呀？ 是不是跟洋洋闹别扭？现在拿这个撒娃子呢？ 没错， 我俩都看见了，跟他吵架。洋洋说了那么一句：“行，你就这么着。” 然后你就指着洋洋鼻子：“你更年期！” 立马出现了胸闷、心慌、流汗，完了以后悔药。 我是不是快被骂死了？ 和洋洋说：“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没事儿，我没事儿，真没事儿。” 我有事儿。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底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重播下午4点到5点，凌晨2点到3点，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72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